山茶花，你说他的家开满山茶花，每当那春天三月，香叶如图画。村里姑娘上山采茶，歌声荡漾山坡下。年十七，年七十八，偷偷在说悄悄话。羞答答，羞答答，梦里总是梦见他。说你美丽就像一朵花，他希望总有一天把你摘回家。村里姑娘也会羡慕，羡慕你像一朵花。年十七，年七十，偷偷在说悄悄话。羞答答，羞答答，梦里总是梦见他。但愿你美丽能像一朵花，更希望有那一天跟他转回家。村里姑娘出来欢迎，欢迎你这一朵花。年十七，年七十，悄话，羞答答，羞答答，梦里总是梦见他。